碎呀！ 啊！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竟敢把宫门上的红灯打碎？ 请示俺。 去不知去 慢慢将来。 是啊，坐下慢慢饮。

去，你把那礼法纲常仔细对他提。 是。 讲的都是理，倒叫老夫语塞此去，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武士们，武士们绑奴才，蒙上金鞭。

父拜了许，十八一里忙下金鞭，在宫中招惹是非，唐王爷他这样疼儿儿，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花衣。

说免的就免的。 谢父啊， 免去了进城大礼，他都不怕我。 夫妻们相敬如宾，说什么怕的？ 倘若皇儿再欺负你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扶梯，孤王不怪你。 开眼叫声雨惊之，方才父王传旨意，要是得罪我，上用拳打，下用足踢。 哎呀， 怎么打来打去，打到我们深宫后院来了？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？回身我把死通交，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。 我说的这些话完全为了都是你，但愿你们夫妻